君子分手不出恶言。 但你估到啦，咁因为其实对上一次汤家骅嗰次嘅退党咧，咁其实佢都系有即系、就是、有啲势利反应，甚至乎就系话佢系想你挽留佢噶嘛，系咪？咁今次你会唔会就系因为就住汤家骅佢上次话好遗憾你冇挽留佢啊，而今次你有冇尝试？ 你有冇 send 下 WhatsApp 啊？最少多啊，杰哥， 佢个电话系删咗，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咁样。 WhatsApp 有冇 send 先 ？Email 都有噶啦， 写段英文都好啊，大佬。 因为根本打电话打唔通，你 WhatsApp 冇可能通噶。但最緊要咧就係咁樣，你可能咧，因為時間過得比較耐啲，你將兩樣嘢咧係即係個時序上咧，時空有啲兑換咗。湯家驊話黨冇挽留佢咧，係一個較早嘅時候，唔係佢喺第四年上一屆第四期退黨嘅時候。之前佢係話余若薇呢就知道佢退黨，但就冇挽留佢。嗰陣時應該係早一啲嘅，好似講緊政改呀定乜嘢嘅，我就唔係佢退黨嘅時候。今次呢就毛孟靜議員呢就的確係冇任何嘅先兆底下呢、就刪咗電話，出咗個採訪邀請。咁所以根本當時主席仲未係我啦，當時余若薇都係唔知道咩事，我哋打電話俾佢都打唔通嘅，咁就唔單止我哋，所有記者都打唔通，嗰四十八小時都冇人打得通個電話，直至到佢三點鐘開記招之前嘅五至十分鐘，佢就俾個電郵所有執委。 咁、但係你覺唔覺得聽頭先我咁樣描述，即係喺選舉，哇大佬咁近？即係對你哋都有少傷。 點解？因為佢特別。 因為日後你喂，如果我係同你選舉論壇啊，大佬，喂，我今日我投咗你個飛機師，你咩兩嘢你就原來係退黨嘅咁。 嗱，因為 投公民黨定係 尤其係毛姨姨佢講句説話咧、我就聽落去有啲唔舒服嘅、因為有啲記者問佢，即係會唔會覺得有啲咁嘅不義啊？即係啱啱即係選完咁你就退黨啦？喂，佢就講句説話就係話。啲人選我係因為純粹係因為我毛姨姨即係呢個人喺地區嘅服務，就而唔係公民黨呢個牌頭。即係你覺得咁樣講會唔會有啲唔公道呢？ 嗱，不出惡言就真係不出惡言啦。我就講得做得到嘅。 係。 咁所以我係唔會喺呢個問題上面再糾纏啦。 明白。 咁毛議員佢有佢嘅理解。佢都係政治人物，佢做嘅嘢係公眾自有公論嘅。 係，咁啊，傑哥真係非常之 gentleman 啊。咁啊，但係嗱，其實嗱，既然講開即係上個禮拜六換屆啦，咁亦都有啲即係你話成個黨個方向咧，都想問問你嘅。即係我記得半年之前，好似舊年啊，我哋講過呢、這個就住本土嗰個主義嗰內涵咧，就做咗好多討論嘅。咁一年之後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應該就都會有啲即係思想嘅激盪會比較多啦，係咪？咁尤其係嗰個選舉，咁就嗱，你哋講咗就話喺嗰個大會上面，你哋講就係話要着力多啲去喺地區服務嗰度，咁就政治即係議題啊嘅嘢咧，就唔係唔做係嘛，即係普選嗰啲人唔係唔做，咁但係咧，即係你哋嗰個方向咧，側咗嗰邊啊咁樣樣。你哋所謂嘅本土主義係咪即係純粹係叫做係做多啲地區服務，即係或者咁講啦？比較靠近民主黨嘅路線咧。 民主黨嘅路線我哋不敢高攀嚇、我哋就從自己嗰、那個本位嚟到睇啦。因為如果你話共產黨佢唔改變八三一人大常委嘅決定，連610嘅白皮書，國務院嘅白皮書。佢嗰種有權必用、用時必盡嘅態度、不再自我約束佢嘅無限嘅權力嘅時候呢，你如果同佢係硬碰嗰個所謂真普選呢，其實我覺得係冇乜嘢大嘅用途嘅。我唔係放棄、而係呢，我覺得如果你係幫啲街坊解決到一啲譬如你話巴士加價、隧道加價，咁你帶佢去城規會去睇下，原來嗰啲規劃係點樣進行嘅。嗱，民生嘅項目呢做做下呢佢都會